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车子缓缓驶入周开居住的别墅区时，已是深夜。远远的看到周宅门口有警灯闪烁，池小池不闪不避把车子慢慢开了过去。早在近一个小时前，就有警察接到报案，说周开公然威胁自己的伴侣，有暴力犯罪的倾向。周开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而警察赶到公司宴会厅后，先是看到一地的狼藉杯盘，又听说沈长青把周开带回了家，哪里还敢怠慢啊，径直赶往周开的别墅，以防发生什么恶性事件。敲开门后，仆人依送语言不详，看上去慌张异常，还不许警察们进门查看。出警的警长对他态度产生了怀疑，周沈二人联系不上，又迟迟不归，他索性带着人守在周宅门口以防不测。约一刻钟后，一辆破车晃晃悠悠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开车的是满脸泪水的沈长青，副驾驶座上则躺着已经昏死过去的周开。车刚一停稳，沈长青就从车上爬下来，目光有些茫然。在路灯下，他手腕上有再明显不过的肿胀痕迹，脖子上还有手指的青印。一个年轻的黑人小警察跑去检查周开的伤势，看到周开已经泛青的脸，他啧了两下舌，目光再一转，他看见了正在运行着的行车记录仪。他动手将行车记录仪取下。另一边，警长发现下车后的沈长青没有任何伤人的意图，精神状态还算良好，就放松了对他的警戒，先联系了医院，旋即转头询问沈长青： 你们出了车祸，为什么报警？为什么不联系医院？ 沈长青裹在毯子里瑟瑟发抖： 他让我回家就得回家。 他让你回家你就回家？这么重的伤？ 沈长青哑声道： 不然他会打死我的。 警长正想再说点什么，就听黑人小警察举着行车记录仪叫道： 先生，请来看看这个。 周开被紧急送往医院，池小池则被送上警车，一路往警局而去。坐上车的池小池叹息道： 哼，原本给他选的是精神科，但他偏偏要蹲骨科。 不是你一油门把他撞成这德行的吗？ 然而这块痈疮如果不及早处理，等周开回过味儿来，早晚会发作在沈长青身上。一旦回到周家，进入周家的领地，新闻的热度一过，池小池想要找到下一个能够揭露此事的恰当时机更是难上加难。因此061没说什么，也不打算劝他下次要小心。池小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原主考虑，至于谨慎小心是自己要做的。医生检查一通，最终诊断结果和061相差无几。股骨头骨折、肋骨骨折、小腿骨裂、肝脏也有所损伤，毫无疑问的是今后会落下残疾。今夜的周宅格外热闹，警车过后又是救护车，足够让那些不死心的蹲点记者们嗨上一把了。新闻报道发出后，各种猜测纷至沓来，各路知情人士也纷纷甩出真假难辨的情报，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就在公众的胃口被悬了整整一天半后，沈长青宣布召开发布会，主动终结了所有的臆测。出席发布会的沈长青打扮得很是素净，白衬衫配藏蓝色的西裤，鼻尖和眼底有一点点红，眼神略有些飘忽。 陪伴他的有当日造访周宅，又把他带到警局的警长 James， 以及那两个叫人料想不到的角色，家庭医生 Aaron 和周家的西班牙女仆。上次坐在这里，沈长青是傀儡，这次坐在这里，沈长青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他扶住话筒，似是鼓足了无尽的勇气，才带着鼻音说： 你们好，我是沈长青。一个在名为周开的噩梦里挣扎了3年的人， 不是任人宰割的动物或奴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不间断的闪光灯中，他慢慢地讲述了这些年来自己的遭遇，那些被周开揪着头发把脸按在冰冷昂贵的地板上的日子，被骂着我把你的脸打烂腿打断看谁还敢要你的日子，身上的淤青从来没有消过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起初场下哗然不已，有质疑之声，也有不敢置信的虚叹，但渐渐的，整个会场就只能听见沈长青的讲述了。有些感性的女记者捂着嘴巴，发出轻声的啜泣。在沈长青叙述完毕后，艾伦医生和女仆均对沈长青的指控提出了佐证。艾伦出示了厚厚的一沓医疗单，将自己每次出诊的记录公之于众。鼻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轻度脑震荡，中度脑震荡，肩胛骨轻微骨裂，瘀伤若干。女仆则结结巴巴地混合着西班牙语和英语，讲述了自己在周宅的见闻。 周先生不让我们跟沈先生说话，他说沈先生和猪一样蠢笨，学了也没有用。沈先生每次外出，我都必须跟随。沈先生到了哪里，跟谁说了话，周先生都要知道，还要跟沈先生一一核实。如果沈先生给出的说法和我的说法不一样，就会挨打。还有沈先生养的狗也是被周先生一脚踹到了墙上才受了重伤。周先生对外说狗是被一个疯子伤害的。 回忆这些内容，对任何良知没有死干净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在发言时，女仆数度崩溃，泪流满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但沈长青没有流眼泪，他望着台下，目光是说不出的懵懂与茫然，好像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重返人间。他的目光里含着水，像极了受了委屈后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狗狗。林柳腰看了都想摸摸头。不等女仆发言完毕，就有记者愤怒地起身提问： 你们两人都是周开的帮凶，你们现在站了出来，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吗？ 女仆捂住脸大哭， Aaron 则低下头，默然承受了这一指责。经过沈长青的同意，代表警方的 James 公布了周开出事当天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虽只截取了部分内容，但其中录到的语音已足够令人发指。至于周开对沈长青的回应，其恶心程度已完全不是人能够说出的话。即使摄像头没有具体拍到车内的纠纷状况，但根据二人的对话以及车辆失控的时机，完全可以推测到车中发生了什么。看录像时，沈长青出现了轻微的胃痉挛现象，附在桌上直发抖。播放一度中断，在他摆手示意没事后才重新开始放映。放完录像后， James 警长表示将对尚在病床上昏迷的周开以侵害人身罪等数项罪名提起公诉。至于沈长青也有错误，有肇事逃逸、未谨慎开车等罪名，有可能要花几百加元赔偿一栋废弃墙壁以及去社区做义工。记者们又问了许多问题，包括周开的前任苏文怡是怎么去世的，周开有无实施性暴力等等。沈长青双手放在膝盖上一一作答，尽管条理有些不大顺畅，但该答的一样不落。比如 周开的天烟属性，比如他在床上根本硬不起来，巨细靡遗一清二楚。在发布会的末尾，沈长青站起身来，眼含热泪，对在场的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救我和赫尔普出来。 零六幺暗暗地喝了声彩，这话说得漂亮，一瞬间让所有人那颗关怀弱者之心得以满足。对沈长青来说，这就算是完美收官了。